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针剂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名次。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进入到暑假啊，很多的家长都在忙着啊，忙着去各种补习班，去各种夏令营，同时呢还有一部分家长也是忙着给孩子去配眼镜。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同仁验光配镜中心的副经理张华翔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给孩子配眼镜之间的一些啊这个经验，包括有一些常识。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通过短信可以保持互动，短信交流平台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计委信息中心的刘晨，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健康大讲堂和义诊的消息。刘晨您好。 您好。 嗯，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这方面的安排。 好的，首先是北京积水潭医院下周二下午1:30在回龙观院区行政办公楼4层报告厅，有妇产科主管护师任霞为大家讲解孕期保健。下周二下午2:30还是在回龙观院区行政办公楼4层报告厅，有神经内科郭笑磊主治医师为大家讲解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病的表现。然后是北京回龙观医院下周二下午2:00在回龙观医院2号病房楼5楼电教室，有孙尊云为大家讲解你了解强迫症吗。接下来是北京长安医院下周五上午9:00在长安医院北门 F 楼1层西侧会议室，有内分泌科主治医师杨宁为大家讲解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识别和处理。然后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下周二上午10:00在门诊5层报告厅，有临床营养科蔡晶晶主管营养师为大家讲解脑卒中的营养防治。下周三下午2:00到3:30在门诊5层报告厅，有呼吸内科陈建文副主任医师为大家讲解哮喘的治疗。下周五下午1:30到4:00还是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科教3层多功能厅，有儿科营智教育高级心理咨询师为大家讲解儿童脑发育促进及关键期的教养。欢迎大家随时前往。更多信息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市卫计委的官方网站通知公告栏查看一下。 这个大家听的比较快哈，没关系，您可以去卫计委的官方网站通知公告栏上进行查询。非常感谢刘晨，谢谢，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再见。 好，再见。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同仁验光配镜中心的副经理张华翔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首先欢迎一下张华翔，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这个配眼镜的这个话题哈。这个据说7月份已经开始上人了是吧，人多多。 一到假期，像主持人刚才说过的，是咱们这个孩子们定期复查的一个时期了。我们那儿也迎来了全国各地的一个学生的一个高峰。像在我们刚才跟您在底下聊天，我们这个日均验光量7月份呢，每日在1200到1300之间。但是这还不是我们的最高峰。 最高峰是会能到多少？ 最高峰的话，应该是在8月份。去年我们最高峰一天的话将近1700人次。 天哪。 对，今年可能会还会有所增长。 这个据说你们那儿也是加班加点是吧？ 对，我们是一个是早开门，还有一个延长下班时间，把这个工作时间拉长，尽最大能力接诊我们这些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这个客户 是 患者。 因为大家都觉得在同仁配眼镜心里边踏实啊，尽管认为说 哎呀，可能没什么太大毛病啊，就是不会有什么什么眼底病变啊，不会有什么其他问题，但是也是觉得在您那儿配可能心里边更舒服一些。其实说到配眼镜，比如说在北京哈，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举个极端的例子哈，比如说在假期期间，我们也知道啊，潘家园一带有很多便宜的验光配镜的这个地方，甚至人家打出了立等可取这样的这个招牌啊，我不知道在您那儿能做到立等可取吗？ 立等可取呢是这样，就是我们不片面的追求这个产出的这个生产这个速度，我们是要保证顾客包括患者最终拿到一个适合他的合理的准确的眼镜，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不追求这个速度 啊， 但是我们在这个保证这个质量的前提之下，我们也会尽我们最大的能力让顾客尽快拿到他想拿到的这个眼镜。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其实未必真的特别快配好了就一定特别准吧。 这个我不方便就是具体评价，我们只能说我们啊，我们从验光到生产加工，到调整都有一套完整的流程，每个岗位呢有他的专业的人员按照作业指导书来进行操作，这里边呢都有是很强的一个规范性的。 就是比如说验光吧，我们也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这个你看去同仁医院那边这个配个眼镜还让我散瞳，就是觉得很麻烦，而且有些时候呢还是那种慢散的哈，据说时间还挺长的，就觉得有点等不及。为什么说配眼镜一定要散个瞳呢？ 散瞳呢有两方面好处，第一呢就是它可以能让我们的睫状肌充分的这个放松，哎，比如说啊，咱们要区别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尤其是青少年或者第一次初次配镜的这个低龄儿童，它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它能把这些假性近视的这个因素给你完全撇除掉。 就是有些时候看了视力表，测了视力，比如说老的那种哈，0.8，有可能是假性视力。 对， 它经过一些其他的训练，改善用眼习惯，自己还能慢慢回去。 没错，假性近视主要是由于视疲劳造成的，它这个睫状肌痉挛。通过咱们这个阿托品散瞳或者其他的一个散瞳方式，它可以使它这个肌肉充分的放松，假性近视就消失了。其实它有一个很强的在这个因素在里边， 就是能够去伪存真啊，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近视了，是吧？ 对对对。 那现在为什么会说有的是慢的，有的是快的呢？这有什么区别呢？ 啊，是这样，我们会根据他这个孩子的年龄，还有他这个近视的一个发展情况，我们来进行一个甄别。比如说像， 来，您离话筒再稍微近点。 好的，好的。比如说像咱们8岁以下的孩子初次戴镜子，还有一些远视、弱视、大散光的，我们都是建议他用这种阿托品散瞳的方式。比如说像孩子呢，是近视的情况，包括这个发展的又不是很快，年龄呢又在这个8岁左右以上的啊，我们就建议可以让他用这种快速散瞳的方式。这是我们有一些这个适用范围的。 那个慢的得大约得多长时间？ 慢速散瞳啊，比如说我们要在家上3天，上6次。就是上下午各上一次，上6次，第4天的早上来验光，就是上3天以后的第四天 早上来 进行初验。初验完了以后呢，隔21天到28天以后进行复查。这是他一个验光的慢速一个流程。 哎，这一下下来就将近1个月了。 对 啊，这个可能很多家长都觉得怎么这么慢，真的有必要吗？ 很有必要 啊， 这个时间长的话正好能起到一个充分放松的一个作用。就是刚才您说的去伪存真，这样的话他这个假性近视就可以得到休息，得到放松。 这如果我们真的没这么验哈，比如说平时一测视力表哈，老的那种，0.8，然后呢也没散瞳，就是一个假设，我们是一个假性近视，他就照着这0.8配了一个眼镜，有可能就真的变成真的近视了，是吧？ 没错 啊， 就是这样。如果您要是不经过散瞳这种医学验光的这种程序的话，有可能您实际上呢没有这么大的度数，您配了这么大度数。还有一个就像您说的，我是假性近视，我最后变成真性近视了，就这样， 就是这样了，是吧？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啊，最好呢还是到医院里边，包括像同仁这样，一定得去真散个瞳哈， 对， 把这些这个假性近视先给刨开，是吧？ 对， 散 瞳呢是这样，主持人，我们需要专业的医生来进行眼科的检查，所以呢，这是一般的眼镜店啊，包括一些 资质不够的一些医院，它是没法进行这方面检查的，所以必须要经过这个专业的眼科医生检查完，您再进行这个散瞳。 哦，不能是我买个药水自己回家点就不行吗？ 不能不能， 不行是吧？ 对，必须要进行医院要检查的。 哦，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提醒大家啊，去正规的医院，正规的配镜中心，它提供这种服务的地方是吧？啊，说到这个，您看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也经常很跟大街小巷的一些眼镜店看到，人家也提供验光服务，人家那儿有一套非常漂亮的设备， 嗯 啊，你把自己的这个椅子上一坐，把自己的下巴往上一垫啊，然后那个能看清楚什么，甭管是小车啊，甭管什么图像啊，然后呢，电脑就打出了一个你配多少度数的这样的一个纸条，对吧？就能告诉你。那么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看人家打了一个纸条就直接啊，你就配这招这个度数配吧？有的时候就是不行，还得拿那个最老款的插片的那种，不停的试，试来试去，试到最后才能够告诉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度数呢？ 是这样，我先跟您解释验光啊，它分为主觉验光和主观验光和客观验光方法。一般的常人来讲啊，就说咱们撇开青少年这块不讲，他可以用主观验光方法。 什么叫主观？ 就是刚才就您说我自己来看视力表 啊， 然后呢我给您调换插片这种。 插片啊。 但也都有的孩子，包括青少年，他是没法进行这个表述的，他就必须用客观方法，就包括剪影，剪影是我们这个验光里边技术含量非常高的。 什么叫剪影？是哪个呢？ 剪影就是我们用剪影镜，通过这个影动，这个几个关键的环节来测出它这个实际它的度数。 也是电脑辅助的是吧？ 不需要电脑， 不需要， 人工， 人工就能查。 对，人工来查。 哦。这样的话，这就算主动的验光是吗？ 这是客观。 客观验光啊。 对， 两个结合起来。 对，我们是这就是两个结合。为什么要出院和复院呢？一个是我们在瞳孔散大以后，我们要进行剪影。剪影等它瞳孔恢复以后，我们再进行插片、视镜这些验光。它是一个标准的一套流程。 也就是说，电脑它给你比如说显示左眼啊，瞎说啊，咱们这种所谓老百姓通俗的说法。300度。给你显示的，然后医生也会根据这个指导来不断的来试，是吧？才能够拿到一个特别合适的这个度数，是吧？ 就是像您说的，比如说我是一个300度，我的眼光可能电脑显示的300度，但是由于我头天晚上没有休息好，眼睛很疲劳，我实际上这度数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显示出来就很高。我们要去专业医院的话，我们要进行先起啊，要给您进行误视，就在不散瞳情况下给您误视，要进行放松，放松完以后呢，然后您得到充分休息以后，我们再进行验光，这样的状态还有这个度数都是非常准确的。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说这个配一个准确的眼镜哈，是最舒服的，看着不累，也能够保护自己的视力，是吧？ 对， 比如说你是一个这个客观上来说，人家真是应该配一个300度的眼镜，结果你比如配深了，配到350了，那会不会眼睛直接直线就下降，真的追随着350度去了呢？ 它肯定是在您的一定度数的基础上还是有增长， 还要增长的， 而且您戴着350度的眼镜，您肯定会很疲劳，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如果我说的是近视眼啊，看近的时候会很疲劳，看远的时候呢，您可能由于过于清楚了，也造成不适， 也不舒服， 对，也不舒服。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您头晕眼胀，流泪，这种情况都有， 都有哈。 对， 所以其实配眼镜是一个技术活，就是一定得听大夫的哈。 非常专业， 非常专业的是吧？我们也经常看到有很多人插了片之后，人家还会说你去溜达会儿啊，走走看看头晕不头晕。 对， 这也是为什么原因，就是 因为您就是只有在佩戴啊，我们讲一般最少得是10分钟以上，以上的话，您才能感觉出来您真实戴镜的一个感觉。比如说我们还要求您走走台阶儿，在室外看看地面平整不平整，看看那线直不直，这些都是让您试试。您一旦配上眼镜以后的一个感觉，当然这个跟您最终配的眼镜还有一点点的差别，但是已经很接近您最终的眼镜的那个感觉了。 就是说我们可以科学的这个通俗的来讲，光线透过这个眼镜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这叫什么折射或者是线条的这种改变哈。 会 啊，一定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是吧？ 我刚才跟您说的是验光啊，其实验光是我们配对一个合格眼镜的非常重要一环，还有一环就是在加工制作这块，就是我怎么能把这个验光的处方完完全全的一点不差的给做出来，这个环节也很重要， 也很重要。 对，所以有的顾客很 简单的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医院验光，我去外面做 吧。嗯，对啊，反正那边快呢，一个小时就能给我眼镜了。 没错，但是往往的出来以后都很不舒服。 嗯， 因为他并没有掌握这个配镜的这里边的一些重要的因素。 这个重要因素里边都有哪些呢？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啊，比如说我们要求这个，其实眼镜配完就有两个关键因素，一个精度，一个位置。 嗯， 您只要保住这个两个准确性，基本上这眼镜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嗯， 我们说的位置，比如说包括您这个眼睛的瞳孔， 嗯， 这个瞳距， 嗯， 还有这个瞳高， 嗯， 还有您鼻托的这个角度，镜腿的长短， 这些都有关系啊。 都有关系，包括您这个眼镜的前倾角 啊， 外张角， 哦， 啊，这些 太专业了是吧？ 我这么说可能有点专业，实际上，但是这个跟我们每天在日常工作做的都有这个要求。 嗯， 对。好多顾客不明白，我照着你这个度数去配的，为什么配完了就不合适？ 嗯， 我们必须得给他掰开揉碎的每一道工序，每一道工序给他分析完了啊，才知道这个问题在哪儿。 嗯， 所以我刚才跟主持人您说的就是加工制作， 就是 眼光来讲是两个不可脱节的一个环节， 不可脱节，而且都重要，而且绝对不是能快就能解决问题的，是吧？这两个环节都是需要静下心来慢慢来做，精雕细琢的来做，是吧？ 对对对 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哈，现在市面上因为镜架的形状啊样式丰富多彩，我记得那时候有的时候就为了适应这个镜架哈，很多的一些我们通过媒体也报道说，比如说良好的瞳距，因为实在装不进去那个镜架， 对 啊，然后就可能人家也不跟你讲。 嗯， 直接就给你装进去了， 对， 然后戴完了之后就特别不舒服， 对， 是吧？ 嗯， 这就是说你刚才提到那个制作环节不能够马虎，是吧？ 对， 嗯， 您说的就是我们讲叫专业化，就一个一光心量， 嗯， 就是我们这个镜片的两个光学中心啊，我们要做完了以后呢，要跟您的瞳孔中心要重合， 嗯， 这样的话光线通过这个光学镜片的光学中心到达您瞳孔，最后成像在视网膜上，那是一个最清晰的像， 嗯。 如果我们这个瞳孔这个距离做的不是很合适的话，那毕竟像您说的，它要产生一些折射波折， 嗯， 最后感觉经常看东西肯定要失真啊， 嗯， 不清楚， 嗯，是有些人特别喜欢那种小窄边的小眼镜，其实那个是不是要求更高？ 对 啊，那不太好做是吧？ 不太好做 啊， 而且这个就是现在您说的这个款式啊， 嗯， 变化万千， 嗯， 但是呢，如果说真是要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最适合您的不一定是最好看的 啊， 就是还有一些喜欢那个奇形怪状的，比如说那个红度比较大的 啊，对啊对啊， 然后呢款金块也比较大， 嗯， 但是往往自己的那个条件瞳距又比较小， 嗯， 最后做完了往往就不合适， 就是有些时候人家有一些不太负责任的商家是这样，我才不管你合适不合适，我把我东西卖给你，我挣到钱是第一要务，对吧？既然你喜欢这个样子，那行我就告诉你我能做，对吧？这样的话其实确实也能把镜片安到这个镜架上，但是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是个损伤。 这种就是属于强弩，这种就是不太匹配的两个东西强凑在一起， 强凑在一块儿啊， 往往就是最后镜片也废了，镜架也废了，顾客也钱也花了，得到了一个不合适的一个东西。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去一些验光配镜的地方，发现啊，人家给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选择余地。您比如说，我同样是一个300度的近视啊，两只眼睛都是一样，哎，为什么商家给我提供的这种树脂的镜片也好，或者是什么样的镜片也好，我也听不太明白，那些词儿还挺专业，从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到好几百块钱都有呢。同样是一个300度，为什么有这么大差距呢？ 啊，您说这个价格 啊， 这个价格， 咱不说镜件啊，只说镜片啊。 好 啊， 咱们就说镜片。 嗯， 我记得咱们老话有一讲，一分钱一分货。 嗯， 其实一副好的镜片，从这个咱们叫模具里出来，它是有若干道工序的。 嗯， 啊，比如说它的加硬，它的镀这个减反射膜、防水膜， 嗯， 等等等等，它是一系列的工序，包括它的这个不能上面有颗粒啊。一些划痕啊， 嗯， 啊，从这些工序都下来，最后您拿到一个副完整的镜片，它是一分钱，咱们说了啊， 嗯， 每一道工序它有它的价值在里边。如果说我从中间要削减几道工序， 嗯， 比如说我加硬我给你省了，到时候最后您肯定这个镜片很容易划伤，很软啊，我给您这个加膜给您省了，它透光性就下降，对吧？等等等等，我只要从中间省几个环节，它这个成本自然就会下来， 嗯， 所以。我不能说绝对的说贵的东西就好，但是 好的东西它一定不便宜。 是，就是在这儿的时候，我们应该客观的去看待这个价格，是吧？ 是 啊，所以有的时候忽悠啊，就是有些小店经常会说，哎呀，你别去大医院，也别去那种像同仁，那都是贵。你看我们这个镜片多好，100块钱俩一副就能解决了。其实就刚才您说的，一分钱一分货哈。 是。 当然也有些商家他会拿出一个板儿哈，上面有各种各样的镜片，让你选什么这个折射率是多少，这是特光率是多少，那个是怎么来选是最好的呢？ 啊，这要是这么选择， 嗯， 我们把这个1.6折射率以上的，我们统称为叫高折， 嗯， 这个是从这个折射率来划分。高折镜片是比如说我们在600度以上的近视，我们是建议您选择这个高折镜片， 嗯， 1.6, 1.67, 1.74， 嗯， 这些 数据越高，它折射率。 对，数据越高，这个镜片来讲，相对来说会更薄一些， 更薄一些。 对，对，当然您还得考虑中心厚度，还有直径，包括您镜框大小、荧光心量，这些都是决定您镜片薄厚的一些因素。 嗯， 但是如果说这些因素都是相同的情况下，折射率越大，那它的镜片边缘越薄。 嗯，这是我们来选择是什么样好看，轻是吗？主要是看这个。 主要是薄。 薄是吧？ 其实树脂镜片的话，它从轻重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嗯， 啊，主要是美观。 美观。 上 嗯。那从这个，比如说对眼睛的这个保护更贴近、更适合，那您推荐什么样的这个？相对来说好一些呢？ 当然是越高的这个折射率越美观， 越美观。 但是呢，相对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从青少年这个角度来讲，因为他要一年左右定期复查一下，要更换镜片， 嗯， 我倒不建议他们选择特别贵的镜片，因为这个不是越贵的越好， 嗯 啊，您是要买一个合适的， 合适的 自己的。 确实是有些孩子可能一年就换一副眼镜啊，这个镜架的我们还能使。是吧？对吧？这镜片都没法用了啊！所以这个最合适的是最好的，是吧？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同仁验光配镜中心的副经理张华祥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来进行交流配眼镜哈。尤其是学生朋友们，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呢，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说到这个配眼镜啊，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因为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都希望能够配一个既美观，同时最重要的是适合孩子眼镜的这个眼镜哈，真是适合他的这个发展。但是也有些时候呢，也可能比较头疼，就是我们家这个孩子确实眼睛不太好，你看又有近视又有散光，现在目前的这种配镜的技术的水平能够满足绝大多数这个患儿的需求吗？ 嗯，应该说可以。 嗯，我们也经常看到有些患儿挺辗转啊，为什么全国人民的都恨不得来同仁配眼镜，就是认为这儿是国内技术最好的地方，是吧？ 我们不能说是国内最好，我们就是我们只能是本着一颗就是专业的心去，专业的态度去做这些事情。 嗯 啊，我们把这个，因为我们接诊量啊，就是也比较大。 嗯， 我们去年差不多，仅我们同仁医院底下那个一个中心吧，接诊呢在20多万人次以上。 嗯。 配镜呢在10万副左右， 嗯， 就是这么大一个量。其实呢，我们也想在这儿呼吁一下，就是在座的这些听众的家长们，一定要就是关注自己孩子这个视力健康，因为一旦形成这个真性近视啊，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过程。 对，一辈子就戴着眼镜了。 就一辈子戴着眼镜了，这是你想想，现在孩子如果没有一副眼镜的话，他在足球场上奔跑，是吧？咱们可以畅快的去干一些活动。 嗯， 有这个小眼镜其实是一个小负担。 嗯 啊，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一定最好是保护好视力，最好一辈子不去找你们， 对 对吧？这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现在可不行。前日子北京健康白皮书公布了2014年的数据，孩子们小学一年级的这个不良视力的检出率非常高，这个已经是越来越高。 是， 所以我们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长啊，包括孩子的这个在家里边的桌椅的是不是合适啊，桌椅的高度是不是合适，其实这些都是细节，都能够影响到孩子的视力，是吧？ 还有比如说您这台灯的位置，比如说您是右手写字，台灯一定要放在孩子的 左边啊， 然后尽量选择一些不是那种频闪的那种台灯。 嗯，现在那种所谓的护眼灯挺多的，是吧？ 对，护眼灯挺多，但是就是国家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说什么样的这个叫我们叫统一的叫护眼灯的统一标准，现在没有出台 哈。说到刚才你说这个戴眼镜不方便啊，想起一件事儿，现在你看眼镜的技术多好，发展多快。你看那夏天啊，戴墨镜能够有效护眼，当然我是近视眼怎么办啊？过去还有那种夹片，现在即使 就能够啊，你去有些地儿给你染一墨镜的色儿，然后能有的是做成那种所谓的墨镜的功能，就是这些如果是近视的墨镜，真的一点影响都没有吗？ 近视的墨镜不能说一点影响都没有，比如说就是还看您的环境里，您要选择这个近视的墨镜，第一是要它要保证您的近视的功能，第二呢它要能防阳光防紫外线，那么您在这个镜片的这个染色的这个颜色上您也要有所注意，您不能戴上这眼镜以后这个看物失真，颜色变化，这是咱们要戴近视太阳镜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还有就是您在这个保证这个颜色的同时，您度数一定要准确，再有就是刚才跟您提到的，有可能好多的那个您看的比较漂亮那个镜块， 不适合， 不一定能用， 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那儿觉得就是那种附加功能越多的那种镜片其实还不如单独的普通镜片更好，是吧？ 是，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选择一个正确的配镜的方式啊，别听忽悠。说到这忽悠，现在随着科学进步啊，包括现在物流发展，很多人还上网上配眼镜呢。 有， 你听说过吧？ 听说过 吧？你觉得这靠谱吗？ 我觉得现在科技还没发达到那个程度，就是说你在这个互联网上一坐，通过这个摄像头那边通过一些仪器就给你检测了。或者说有一部分人轻度患者是这样，就是他在这个医院也好，就是检测机构也好，测完度数， 对，他有一小条， 把数据传输到那个 商家的手里， 他去制作去。这个呢，我不建议。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定做这个眼镜里，第一是我们要见到本人，他适合什么样的镜块，我们一定要给他选择。比如说他的鼻梁高度高低，直接影响到您这个眼镜块的一个镜眼距，比如说您的两边的宽窄，直接影响您镜片的一个外张角，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这个人的耳朵高低都不一样， 对，好像有人左右耳朵不在一条线上啊。 对，做出那眼镜，您要是做得正的话，他戴着一样不舒服。这个需要咱们后续的一些服务，不是您在网上简简单单的一个保证度数就 OK 了。 好，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张华祥一块来聊天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正规的地方去配眼镜，是吧？千万不要图便宜图方便。刚才张华祥也是在说，这个如果真是一个慢散瞳的话，可能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对。 但是我觉得孩子家长可能多少有点着急心切，但是即使是再着急，也千万不要去那种特别明显的，除非你眼睛特别好啊，就知道没问题的，就那种立等可取啊。我今儿在您这儿配眼镜哈，我中间吃个晚饭，吃个中午饭，下午我就能取，那种可能实在是不太靠谱哈。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同仁验光配镜中心的副经理张华祥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说了说在生活当中配镜的一些注意事项吧，也是有很多的误区，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些指正，非常感谢你，希望有机会常来，多给我们介绍这方面的知识啊。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新闻广播公益时间。2015年是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五年规划编制之年，欢迎广大市民积极献计献策，共同绘制好北京135发展蓝图。了解详情，请登录网站首都之窗135规划编制公众参与活动留言板，献计献策电话6355-9305，截止时间2015年9月30号，共话135。重绘新蓝图，期待您的参与。 现在是北京时间。